《恋爱小天后》，好惊喜嘅呢个版本。因为咧，我哋咧，11月28号嗰一日咧，咁我哋就post 咗一个特别版啦，又称为走难版嘅《笑死朕成恋爱小天后之恋爱笑死朕》。咁咧就嗰一次咧就系喺个山窿嗰度录嘅，咁咧录完出嚟之后咧，原来就系劲大回声嘅。咁其实我录嗰阵时候都唔系好觉嘅，咁但系咧就出街之后发觉阿皇后嘅笑声就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即系皇上又唔知点解会咁好奇怪咁样。好啦，嗱，而家听到我罗云啦，就净系喺度我一个人喺度讲嘢啦。咁事实上系嘅，即系今日系得我嘅，就得我罗云喺度嘅。就冇皇上亦都冇皇后嘅，咁应该再解释点解会有咁嘅情形先。但係呢就主持係得我啦，但係呢嘉宾呢就唔係喎，有嘉宾㗎喎。咁点解呢我呢係揾咗成日之前喺节目度呢成日都讲我嘅80后妹妹仔嘅美少女呢上嚟做我哋嘉宾嘅。咁但係呢呢位神秘美少女嘉宾呢佢就唔愿意开名嘅。咁所以呢我哋就尊重佢只係呢叫佢开声。咁你开下声先啦。 Hello。 你把声系咪太过怕丑啊。 我系怕丑㗎嘛。 所以坚系真咧，就系有一个神秘美少女嘉宾嘅。咁咧，我成日喺个节目度讲话咧，我成日平时咧同啲我啲妹妹仔喺度倾偈啊，讲好多嘢啊咁。咁佢啲妹妹仔系咩人咧？系唔会话俾大家听嘅。咁但系而家只系证明咧，我真系有一班妹妹仔朋友嘅。咁咧就而且咧系揾咗其中一个咧肯上嚟开声咧，就陪我录呢一集嘅。咁我首先讲下而家身处嘅环境先啦。咁而家我又身处喺另外一个地洞嗰度嘅。咁我哋上一次走难版咧就系一个地洞啦，嗰个地洞咧就系嗡嗡嗡嗡嗡嘅地洞啦。咁呢一个地洞咧，但系另外一个地洞咧就系一个好华丽嘅地洞嚟嘅。咁而家呢點解我可以喺一個咁華麗嘅地洞嗰度錄音呢？除咗係我攞咗我自己部 MacBook Pro 嚟做錄音嘅一個即係軟件即係裝咗個軟件喺我部 MacBook Pro 嗰度錄音之外呢，我亦都係撻咗呢一套錄音嘅設備嘅。咁呢套錄音嘅設備呢就簡唔簡陋啊，神秘美少女。 OK 嘅， 你睇神秘美少女咧，佢其实咧系唔打算讲咩嘢嘅喺呢一集节目度。咁佢今日做嘅角色就系只系反应嘅啫，即系譬如话 OK 嘅，唔错啦，系啊，嗯， 俾啲幻想空间大家， 系啦，咁嘅啫。咁咧就主要都系我有个人 solo 嘅。咁咧就即系我立咗一套咁样嘅即系设备之后咧，同埋喺我好唔熟手嘅情况试咗好耐嘅情况底下咧，就觉得都应该可以试一试录啦。咁就点解我都会即系做呢一番嘅功夫咧？就系、是、我要一定要确保咧，即系我应承咗大家嘅事情系做到，就系话12月开始之后咧，我要确保我每一个礼拜都有节目出街。咁就算我要由一个地洞去第二个地洞，再去第三个地洞，我都希望咧我嘅节目可以出街嘅。咁点解今日唔揾皇上同埋皇后呢？除咗就因为我未写完稿咧，就唔系好敢面对皇后之外咧，其实咧我唔明点解皇上可以面对皇后，因为佢系未死，但系佢就日日都要对住皇后。之外咧就系我今日咧其实打算讲一个题目咧，我相信皇上同埋皇后咧系未必答到嘴嘅。咁点解呢？咁就係我就想讲即係呢排我喺即係恋爱小天后个群组里面低调推荐嘅 TVB 电视剧天与地。咁呢就点解我要搵呢个神秘美少女嘉宾，差啲讲咗你个名字出嚟。收到口。就係因为呢啲神秘美少女嘉宾呢佢都係有睇天與地啦，同埋同我一樣咧，都係中意呢套電視劇嘅。咁其實咧，之前咧，一路我哋喺群組裏面咧，都有討論過呢套戲嘅。咁神秘美少女嘉賓同埋神秘美少女嘉賓二號咧，而家喺度按緊 panel 嘅呢個神秘美少女嘉賓咧，係啦，佢咧就咧都係我哋 group 裏面嘅人嚟嘅，咁大家就會去搜尋佢哋。但平時好少出聲嘅，即係嗰啲 CD-ROM 嚟嘅，至多俾個 like 啫，咁嗰啲嚟嘅。咁咧就即係都係我旗下嘅美少女嘅，即係嘅其中即係兩位美少女啦。咁佢哋都有睇套戲啦，同埋同我一樣都係鍾意套戲嘅。咁點解我好想講呢套戲呢？首先呢，我就係希望呢趁呢套戲未爛尾之前呢講咗佢先啦，好似佢一定會爛尾咁樣。咁呢就另外就係因為呢 套戏我初初佢要推出嘅时候咧，因为个编剧啊周玉明咧系我演艺学院嘅师兄啦，咁所以对佢嘅作品咧我都会即系会特别留意一下嘅吓，咁咧就佢。而且佢嘅作品都好 signature 下啦，即係大家都好清楚知道佢有非常之成功嘅作品《金枝玉葉》啦。咁佢之後亦都拍咗好幾部都係啲 noise 都幾大嘅電視劇啦，譬如話美少女，你諗到一啲咧？ 珠光寶 氣係啦，珠光寶氣啦，《飛女正傳》啦， 《火舞黃沙》 啦，係啦。咁其實咧喺《金枝玉葉》《火舞黃沙》珠光寶氣同埋飛女正傳咧，其實我淨係睇過珠光寶氣啫，我連金枝玉葉都冇睇過。係啊，嚇點解咧？我都唔即係嗰陣時呢套戲都好多人講嘅。咁我其實我冇睇過嘅意思係我冇完整咁樣睇過，係啦，可能只係睇啲唔睇啲咁樣，咁就唔能夠領略嗰陣時候即係呢套戲咁熱門嘅原因。咁我印象之中就只係記得佢配樂好好聽咁樣啦。咁成日我其實都有諗過，成日想揾翻出嚟從頭睇一次嘅。咁好似係晏晝， 唔 係夜晚。 係啊， 我屋企收唔到翡翠台啊。 唔係啊，嗰次有買 TV 精選 去睇。哦，係咩？咁你早啲同我講嘛。咁咧，跟住咧就因為我本身對 TVB 製作嘅古裝戲咧係好唔～好唔有兴趣嘅，因为咧我成日觉得而家 TVB 嘅古装戏咧都系着住古装，但系用时装嘅方法嚟演嘅。譬如话佢哋咧系会，我一直都会觉得古代嘅人咧，因为三妻四妾系一个 norm 嚟噶嘛，咁有乜可能呷醋嘅咧？但系而家嗰啲古装戏咧系往往都会呷醋嘅、哦，咁其实系好唔 make sense 嘅一件事啦，同埋着住清装行得好快啊，咁着住青装 ，supposedly 扎住脚，但系健步如飞咁样行啦。咁咧，即系呢啲好唔合理嘅嘢咧，都会令我觉得好奇怪啦。同埋最近嗰套《万王之王》，咁嗰个女主角就系胡杏儿啦，佢演嗰个皇后咧，戴咗两层假眼睫毛啦，咁样好难令人理解嘅一个。跟住个嘴唇咧红到咧系好得人惊啦，咁但系就算作为一个现代化嘅美，即系美感嘅即系标准咧，你个眼咁劲咧，个嘴就唔应该咁劲嘅。咁如果你个嘴咁劲，个眼就应该系淡啲嘅，即系呢个系好奇怪嘅，唔知点解佢系啦，系 balance 嘅问题。其实但系胡杏儿喺呢个台庆嗰个妆系化得好靓嘅，所以其实佢系可以化一个好靓嘅妆嘅。我又唔知点解佢一做皇后嘅时候要搞一个咁即系咁 loud 嘅妆啊， 带个气势出嚟。 据说嗰个妆嘅浓系有关系嘅，即系同佢哋喺戏中嗰、那个， 即系越巴辣嘅就越黐嘅眼睫毛就越多层啦，即系咩乜嘢人嘅 judgment 嚟噶？ 用翻导 演，咁所以即系咁当然个剧情亦都系唔系咁值得睇啦，系啦，咁同埋我成即系对于嗰啲着住古装又可以揽揽石石嘅嗰啲现代化嘅 body language， 我都系觉得实在太奇幻咯，成件事都咁，所以我好难，即系好难嘅睇，即系好难投入啊！咁所以我都会 skip 晒啲古装戏唔睇嘅。咁所以因为咁咧，我嗰时就 miss 咗冇睇《金枝玉叶》啦。咁同埋《火舞黄沙》咧，其实我想睇嘅，但系嗰时应该系事务太繁忙嘅关系又 miss 咗啦。咁但系《火舞黄沙》嘅大结局咧，我系好有印象嘅。咁即係佢有佘诗曼嗰个角色即係一个大 wide shot 咁样一路行返去嗰个古城入面，行下就由而家八十几岁行返去細路嗰个时代一个大 wide shot。咁嗰个结局呢，另外一个印象深刻嘅原因呢，就係因为我见到周玉明用咗好强嘅舞台效果摆咗喺电视里面。咁呢个咧就依家我哋可以讲《天与地》嘅头嗰五集嘅时候，入边一啲好令好多香港嘅观众觉得有啲好中意，有啲就系阿妈们睇唔明嘅一个咁样嘅，即系嗰啲咁样嘅，我哋依家可以攞嗰啲嚟讲。咁但系因为周明佢就系舞台导演出身，佢喺演艺学院入边咧就系读 导演嘅，咁亦都系读导演嘅人咧，好多时就会自己写剧本噶啦。咁所以佢好后生嗰时候就已经写剧本。我睇佢嘅舞台作品系睇好多，反而就系佢以前喺演艺学院毕业之后一路写嘅好多舞台剧啦，咁有好多都好精彩嘅。咁都同佢而家嘅创作咧，仲系有一个一脉相承咁样嘅，即系嘅一个咁样 style 喺度。咁有啲我哋恋爱小天后嘅 fans 咧，就喺个 page 度话：你快啲请阿张永明上嚟做嘉宾啦！咁我又会讲，我系识佢，但系一啲都唔熟嘅。咁咧，所以咧，我都唔知点样请佢，我连佢电话都冇。咁咧就相信见到面应该佢都会认得我。我相信即只是这样的，但是因为我有看他的作品，看他很多舞台的作品，所以也有留意他的电视的作品，也都他在入了电视行做编剧，然后他升了做编审，他的事业的路途呢是一帆风顺，因为他在编剧这个纲领，即是纲这个纲位里面，其实他已经是编审一个挺高级的位置的样，他也挺是少年得志的一个编剧啦，这样。咁因为我睇到佢火舞黄沙嗰个大结局呢，见到佢用呢个舞台嘅技巧摆咗个电视剧度呢，係觉得十分之过瘾嘅一件事啦。咁当我再去睇天与地嗰时候呢，发觉佢大量用咗呢一个咁样嘅技巧嘅时候呢，睇到我非常之过瘾嘅。咁呢所以呢即係令到我觉得係其中一样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嘢。不过呢即係呢啲係技巧嘅问题啦。咁讲呢套戏点解我话我会低调咁样去推荐咧？咁当然我自己 personally 会好觉得呢套戏 touch 到我。咁点解会 touch 到我咧？咁其实咧就系因为我系可以同阿佘诗曼嗰个角色咧系共鸣咗，系啦，系啦，即系我代入到佢个角色，或者佢个角色系讲咗好多我嘅經歷啦，或者係我心入面嘅心情啦，咁樣。咁我唔知道阿美少女而家啲爆咗呢個名嘅，都睇過我嘅一毫子慾望啦。咁我其實咧睇《天與地》嘅時候咧，見到佘詩曼飾演嘅呢個葉子欣呢個角色咧，我首次覺得其實佢好有一毫子慾望日照嗰個影子，係好似。咁當一毫子慾望呢個故仔曾經兩次擺過上去舞台，咁有兩個演員分別飾演過日照，咁亦都有好多人同我講話啊，這個因為呢個故仔可以再重演又重演噶嘛。咁佢話佢哋都問我，佢啊如果你要揾一個即係大眾認識嘅藝員或者演員嚟做，你會揾邊個咧？我成日都答唔到嘅呢條問題。但系当我睇咗佘诗曼做《天与地》之后，我就会觉得其实佢就系可以做日照，即系佢呢个演绎嘅方法，其实佢就可以演绎日照，大嘅日照嗰个角色咁样。咁当我发现呢个女主角，其实佢好似日照，其实日照又系一个我自己嘅某部分嘅投射落去嘅时候，所以我就同即系呢个《天与地》嘅女主角咧有一种联系，系啦。咁所以佢嘅戏咧好触动到我，咁因为我讲几段，我觉得系睇到我觉得好入心嘅一段戏啦。咁其实呢个故仔喺我哋今日录音嘅呢一日里边咧，其实佢只系播咗七集。咁我就发现咗呢个故仔睇呢个电视剧咧有即系一啲特点嘅。咁首先咧，好似我哋啲听众咧喺我哋嘅 group 同埋 page 入边都讲啦，因为皇上话咧喺 TVB 入边好睇嘅戏咧都系嗰个监制同埋嗰个编审咧盘住同 TVB 死过咁样嘅咁样嘅方法嚟写呢个剧本出嚟噶嘛，咁所以我哋嘅fans 咧都有话咧呢个一定系阿周玉明同埋阿戚其仪咧同谂住同 TVB 死过。嘅即係一個作品嚟㗎啦，甚至會諗下佢哋會唔會因為拍咗呢套戲會俾 TVB 炒呢，咁我覺得都唔會嘅咁樣，因為其實珠江寶戲都係低收視嘅，我記得係都唔係高收視，係啦，都係低收視嘅，咁佢哋都到而家都好安然好健在咁樣喺度啦，咁所以係唔會㗎啦。 咁好似金枝玉葉係 係啦係啦，跟住之後都係低嘅，飛女都唔係高嘅，係啦，咁所以佢哋大家是不需要擔心TVB 是應該不會那麼容易炒人的。好啦，咁同埋口碑對 TVB 來講都應該是重要的。 系啦，咁佢哋都会攞啲戏出去比赛啊，参展啊咁样啦。好啦，咁我唔讲咁多 TVB 嘅嘢啦，因为其实我冇皇上咁熟啦，我唔系 TVB 入边做创作啦。咁喺呢七集里面呢，我觉得第一集系最精彩嘅，系啊，美少女，我想叫你做美少女战士。应该你的朵在这里是神秘美少女嘉宾。是啦，讲下讲下就叫了你做美少女战士。咁在七集里面你是不是觉得，你觉得哪一集是最即是最精彩呢？ 我都觉得是第一集最有印象。 是啦，第一集最，我觉得第一集是最精彩。咁都会归功于那一集的剧本是周玉明自己亲手写返的。是啦，其他就不是的。即係因為佢哋 TVB 嘅制度就係編審，佢下面有一組編劇噶嘛。咁而家即係我會特別留意啦，即係因為呢個組合咧，即係戚其儀同埋周玉明呢個組合咧，係一個好創作者主導嘅組合嚟嘅。即是話創作者嗰個主導性好強，咁就你會見到都係嗰個創作。人嗰個心思喺裏面，就唔係好似其他有啲劇呢，你就會揾唔到創作者嘅 personality 喺度嘅，係啦。咁但係你呢，佢哋嘅組合就會係啦。咁所以我會特別留意邊一集係邊個人寫嘅。咁當然喺一個重頭戲嘅第一集就係自己親筆落筆寫啦咁樣。咁所以第一集呢就係周玉明編審，亦都係周玉明編劇嘅。咁嗰一集呢都係應該七集裏面呢，我覺得係好直精彩嘅，咁嘅第一集啦，咁跟住应该就係、是第四集同埋第五集，我都係啦，台车嗰度。咁我讲一讲第一集呢，即係点解呢集呢套戏会俾人有经验嘅感觉呢？咁因为佢第一集里面呢就係、是有用咗佢嗰啲人物嘅出场呢，都係俾咗一个好有诗意嘅方法俾佢出場，係啦。咁無論係嗰個女主角嘅出場啦，同埋佢嘅，即係佢喺個山度迷路啊，見到漫天星星啊，佢嘅幻想同埋佢嘅現實嘅交錯啊，去到佢遇返嗰三個好朋友，但係十八年冇再来往的三个好朋友，跟住嗰啲好朋友点样去交错翻去十八年前嗰啲剪接位咧，你系会有 surprise 嘅感觉嘅。即系好多人攞出嚟讲嘅就系、是，佢喺个电话，即系电话路边嗰度咧，见到嗰个十八年前长毛飞嗰个嘉明啦，跟住佢帮佢话听任何嘅电话，跟住佢嗰个电话，话你揀一个电话打，佢就打去俾佢死咗个婆婆嘛，就打咗上去天堂嘛。咁跟住后来嗰陣时候你未必知道原来嗰个係有个咁样嘅时空交错,until 其实一切都有冇发生，佢都系喺条路度冇钱搭车咁样返住，你先至知道原来头先嗰啲都系佢嘅回忆同埋佢嘅幻想同埋佢即系佢自己擺在心入面嘅嘢囉。咁呢啲咁樣嘅即係好美麗嘅剪接呢，係即係令到好多人都會有一種好驚豔嘅感覺啦。咁其實呢啲都係我哋舞台上面好常用嘅一種技巧嚟嘅。咁好似一毫子慾望，我嗰陣時候寫十年前同埋十年後嗰種跳躍啊，即係呢啲係我哋啲做舞台啲人呢甩唔到嘅好好鍾意用嘅，即係嗰種dramatic 嘅方法。咁呢個 dramatic 嘅方法要擺喺電視劇入面用呢，咁你都係要用，要擺 TVB 入面用呢，咁你當然都係要同 TVB 死過啦。咁所以呢套戲呢第一集已經開宗明義呢，佢係唔係俾你阿媽睇嘅。因為呢你阿媽耶。咁呢因為啲阿媽就睇唔明㗎嘛。係啦，咁佢哋睇唔明啦，因為佢哋俾 TVB即係養咗四十幾年呢，凡春回憶呢就一定要另外一隻色嘅鏡頭。好似我哋嗰啲我哋呢嗰啲 Facebook 嗰啲apps 呢影嗰啲相呢，你唔可以加啲框呀、啊、加啲嗰啲嘢呢，即係你一定要係淡咗色呀、啊、咁樣呢你先至知道嗰個就係回憶啦。如果唔係呢係而家嘅顏色呢就係而家啦。咁所以對於呢一種嘅交錯方法呢，應該係冇一個阿媽睇得明啦。 咁跟住啲阿媽睇唔明就會覺得好悶啦。咁亦都係我覺得呢套戲我鍾意佢嘅地方呢，就係呢佢非常之開宗明義咁樣，就係唔係拍俾你睇。就係唔係拍俾你睇，唔使你睇。你唔好睇。咁樣啦。咁即係佢一開始就已經唔係諗住俾你睇㗎啦。咁即係呢種唔妥協嘅精神呢，就係、是、令到我哋覺得佢好嘢。係啦嘅一個，即係同佢覺得嘩好嘢呀、啊。即係咁都做得出啦，即係已經係非常之即係令到我哋鍾意嘅人就會覺得正囉，係啦。咁但係呢個戲有個特別，就係呢你睇少一段呢都跟唔到嘅。係啦。咁睇少一段都跟唔到，意思就係呢即係你唔可以去洗碗睇啦，佢亦都亦都唔可以就咁聽。咁我喺節目入面都講過呢， TVB 電視劇嘅特色就係可以聽㗎嘛。你可以呢完全揼低頭唔睇個電視，都知道嗰個人入咗個宮廷嗰個密室嗰度偷咗啲咩嘢，同埋撞到啲咩人，同埋佢偷唔偷到成功，同埋走唔走到，佢走咩俾人殺到啊咁樣。即係你可以完全揼低頭唔使睇。咁但係喺呢套戲呢就唔係啦，即係佢呢你係一定要睇嘅。你唔睇呢你就唔會，而且你要好留心好專心好靜心咁樣睇，你先至會跟得到，如果唔係你就會 miss 咗。咁我都舉咗一個例子喺我哋嘅 group 度呢，就係、是、話有一段戲呢，就係、是、第一集呢佘詩曼上去搭小巴，上到去佢坐喺度，點解佢打開個手袋佢抄唔到錢，佢唔見到銀包。咁跟住呢個司機擰住面啤住佢，有一個人上車望住佢，跟住佢望一望，咁兩個人啤住佢，擰一擰後面冇位啦，冇位，咁佢唯有放棄落車，咁佢要自己由上水好似要行返出去九龍咁，成段戲冇一句說話都冇講過嘅，一句台詞都冇嘅。如果阿媽去咗洗碗，就 miss 咗啦咁樣。即係呢一啲呢就係我哋覺得佢即係諗住即係盤死咁嚟做呢，就係嗰種你唔專心睇呀，你睇少一節呀，你都唔會跟到㗎喇。如果你睇啲唔睇啲呢，你唔會你唔因為你會睇到一啲宣傳呀或者劇透呀，你都會話佢哋係反咗面呀，咩食咗以前嘅朋友呀諸如此類。但係某一集見到佢哋有 friend 返呀咁樣，你就會唔知道咦點解佢哋 friend 返嘅，點解即係你睇少一個剪接位呢你都唔知都接唔到嘅。咁呢個呢亦都係同收視率呢個賭迷嘅一個即係最容易嘅方法啦，即係你要收視率高呢就係你容易跟㗎嘛。即係我睇少一集或者兩集，我再 join 返呢個 party， 我都仍然可以 join 到嘅，係冇甩劇情嘅。咁你個收視率先至會可以高㗎嘛。如果你話我睇少一兩集我就唔知佢跟唔到㗎啦，我放棄啦，咁佢收視率咪會低囉。冇錯啦，咁就係冇咗一個追劇啦。即係呢種係要一種你韞住嚟咁樣睇嘅方法咧，咁即系同收少咗倒米嘅方法咧，咁系令到我覺得非常之過癮咯。最中意倒米。咁咧，所以第一集咧就係即係好精彩嘅地方，就係嗰、那個即係佢哋即係而家同埋十八年前嗰個交錯啦，酒吧嗰段戲啦，即係三個大男人喺度講，即係仲係嗌緊交嘅，跟住一支啤酒劈落去就已經彈返去十八年前啦咁樣。即係跟住佢哋又個個都長頭髮啦，同埋你唔係好認得嗰啲演員啦。我呢都要翻睇 mytv.com 先對得返呢邊個係邊個，即係邊個係陳豪嘅後生，邊個係邊個咁樣啦。你到而家分唔到，而家分到啦。古老囉。古老佢亂㗎嘛，係啦。咁因為令黃德斌就係嗰個塊面脹啲嗰個啦，隻眼大啲嗰個啦，但唔知大個咗即係比較單眼皮嘅。嘉明應該認啦，佢成日唱歌，係啊。 嘉明冇一個老闆㗎嘛。 耶、yeah, ，冇錯，係啦。咁我覺得第一集係即係佢個頭開都好靚啦，好精彩，咁令到人好有期待嘅。咁跟住我覺得喺頭五集裏面呢，即係 overall 五集呢都其實都好好嘅。咁但係呢個 TVB 嘅特色就係頭五集一定好㗎嘛。就算啲好爛嘅電視劇呢，頭五集呢都會係好㗎。係、啊、因為呢個係一個計算方法嚟嘅。即係話呢你只要開係啦、啊、你要吸引到人就係、是、頭嗰五集要做得好。咁你中間嗰十五集可以 hea 咗佢，跟住尾嗰五集精彩。咁呢就會得㗎啦咁樣。即係呢個就係、是。咁點解所以我哋點解一路都會低調推介呢，因為唔知佢 keep 唔 keep 到嘛。 咁嘅未播出街我覺得已經係有吸引力㗎喇。有期待。 我哋嘅神秘美少女 B 推咪完出聲。因為點解佢唔肯出聲呢，佢話佢今日爛聲㗎。 得唔得？ 很难， 很难嘅颜色，但系系美貌嘅，但系难色嘅。好啦，咁咧就即系头嗰五集咧，有好多我哋都会觉得好精彩嘅片段啦。咁其中有一个就系我哋都睇得觉得好抽，就系嗰啲好抽心嘅，就系嗰三个男仔推车嗰一段啦。咁因为咧我哋成日都话一个好嘅剧本咧，就系所有嘅action 咧都系要推进剧情嘅。咁咩叫所有嘅 action 都系推进剧情咧？即系话呢件事做咗之后咧，呢啲人嘅关系有改变，呢、這个故仔系有变化嘅。咁呢个 action 咧就系一个写得好嘅 action 啦。咁所以佢推车嗰度咧就系一个好即系好好嘅一段啦，就系系啦，就系、是、好男人嘅浪漫啦。即系个三个人由唔睬就开始一二三咁样一路推，嚟去到佢哋就变翻朋友啦。咁呢个系一个咁 mono 嘅动作，即系呢套戏亦都系大量用咗呢啲咧。佢可以大胆到，譬如佢一二三推车可以推成五分钟嘅。咁呢啲咧好靠演员嘅戏，要做到个变化。导演攞个镜头点样去攞呢件事，先至有冇进步啊？即系呢个剧情嘅推进有冇推到咧？咁所以呢啲咪就系倒米咯，即系话一做得唔好。第一种唔系啊话一二三推车推五分钟撞你个鬼咁样，但系如果佢哋有戏喺里边有变化嘅话咧，呢段戏就变得好感动啊，系啦，咁所以嗰个就系、是、就系、是、一段我哋大家都会落好津津乐道嘅一段男人友情戏啦，咁样，咁呢个就系、是、应该系第唔知第三定第四集，第四集，跟住有一段戏咧就系、是、对于我。当时睇嘅时候咧，我睇到喊嘅一段戏咧，就系、是、放纸飞机嗰段啦。放纸飞机嗰段咧，系我觉得令我觉得好写得好精彩嘅一段戏啦。咁就系、是、呢段戏就系、是、嗰三个男仔开始同翻呢个女仔 get close 嘅一个推进嚟嘅。咁即系嗰三个男仔翻去嗰个会场嗰度，跟住去。默默咁样陪嗰个女仔，跟住嗰三个麻甩佬，太无聊啦，咁就开始放纸飞机咁样。咁跟住咧，放纸飞机呢个咧就系佢哋即系个心里边嘅十八年前天个天堂嗰阵时候，即系佢哋最开心就系十八年前，佢哋仲可以咁单纯放纸飞机，就系、是、斗边只飞机飞得远、yes, 就系我飞得远啦。咁样你嗰边 呢段戏咧，其实在他们说他们回去会场之前呢，其实都有一堆东西是说他们各自的另一半。 是啊， 在家做的。 是啊，一个就是林宝仪的太太终于在家吃他煮的饭，一个就是新婚的陈豪那个老婆就喝醉酒瘫在这里找戒指啦。咁跟住就是汤盈盈。 讲故仔。 讲故仔。 我讲小王子。 是。那个小王子呢个故仔都好像有善波力面临。 系，你睇得咁仔细，你系咪需要近呢个咪咧？微笑女嘉宾， 好细声， 我惊住细。 O K， 我好啦。咁就系话，个古仔应该系话小王子，揾咗个玫瑰，系 咪？我冇。哦，系系，呢个系个古仔，呢个系小王子嘅头，系啦。 跟住就揾咗个玫瑰，但系我唔记得咗系玫瑰同佢讲，定系小王子同玫瑰讲，就其实有五千朵玫瑰喺度。 嗯。 但系个玫瑰就觉得小王子只有一支玫瑰。 哦， 小方面系啲老婆就系嗰一支嘅玫瑰。 哦，但系个男人系有五千个，五千个男。 下一转啲男人就去晒嗰个 ballroom 嗰度， 系 住佢哋其实嗰一朵真正嘅玫瑰。 哦，所以嗱，专心睇就可以睇到好多嘢噶啦。咁咧就咁嗰、那个即系去到嗰个 ballroom 嗰度，咁佢哋放纸飞机，你会见到个。嗰三個男人佢裏面嘅嗰、那個即係細路仔啦，咁呢個亦都係即係佢即係呢個故仔寫嗰啲男仔，無論長到幾大，其實佢都係一個小孩子咁樣嘅一個即係男人嘅 nature 啦。咁佢當然佢放紙飛機嗰個畫面做得好靚啦，即係嗰、那個即係嗰個漫天紙飛機飛嗰個啦。咁但係最觸動我當然就係佘詩曼轉醒咗嗰一段。獨白啦，即係話我而家係咪醒咗咁樣？ 跟住嗰啲男仔好样好无辜咁样走去问佢，你系咪唔舒服啊？冇事啊？咁跟住佢就话，佢就首次讲披露佢呢18年，即系个难过嘅心情，就系自从佢个男朋友唔见咗之后，佢成日都发梦个男朋友死咗，然之后咧佢就喺个梦里边好唔开心，但系佢知道呢个系一个梦嚟嘅。只要我好努力咁样叫醒我自己咧，一切就唔会系咁恶劣噶啦。于是乎，我好努力咁样叫醒我自己，我终于醒咗啦。但系原来我男朋友真系唔喺度，所以我系更痛苦。好啦，咁呢一段 monologue 咧，即系实在系踩咗我一个黑洞啊。就系因为我喺类同于咁样嘅年纪嘅时候，就系有个男朋友失踪咗。于是乎咧，我就一直到而家咧都会有一个等同嘅经历。就是我成日都发梦，发一啲梦入面是好真实、好复杂、好有劇情、好即係好真嘅。咁入面嗰啲梦嘅梦境都係唔好嘅，得人驚嘅。於是乎个梦又好长嘅。於是乎飛我发咗发嘅时候呢，去到一个 point 呢，我就会知道呢个系梦嚟㗎啦。跟住我就会同自己讲，快啲醒，快啲醒，快啲醒，醒咗呢啲所有嘅嘢就会消失㗎啦。於是我就好努力叫自己醒。咁跟住醒咗啦。咁而家都 OK 嘅。咁呢但係呢即係但係我系 exactly 经历过醒咗之后，原来嗰个人都真系唔喺度囉。系啦，即系嗰个痛苦。咁呢个我会谂，如果唔系有咁样嘅亲身经历，系写唔出一段咁样嘅 monologue 咯。咁当然亦都我从来都唔特别觉得，虽然佘诗曼做戏都唔难睇嘅，但系我唔会特别觉得佢系一个好好演技嘅人啦。但系我睇佢呢套戏，我就会觉得佢真系好好演技，因为呢一个角色要咁样去触动人咧，佢唔可以 under， 但系佢又唔可以 over。咁咧唔可以 over 系好难嘅，尤其是咧当呢啲台词系咁样写嘅时候咧，因为呢啲台词系平淡嘅字面，但系咧，因为佢字面平淡咧，如果你系一啲唔够经验嘅演员咧，佢会好用力咁样去做。咁当佢好用力咁样去做嘅时候咧，其实咧佢就会令到嗰个字本身 carry 嘅感情咧系。over 咗之后，啲观众就会 sit back， 就会觉得佢好浮夸，或者好或者系会觉得佢想截人眼泪啊，或者诸如此类咁样，就会流于粤语长片式嘅嗰啲白燕嗰啲咁样嘅做法啦。咁所以咧，佢系唔可以 over 嘅。咁但系如果佢系一个太年轻嘅演员咧，佢亦唔会有嗰、那个经历咧，佢又会做得 under 嘅。咁所以咧，要系啱啱好嘅咁样嘅，唔 over 唔 under， 佢要好信任嗰段台词嘅本身背后嗰个故仔，同埋嗰个台词本身已经写咗意思，佢要好信任嗰段台词，用一个好真嘅心去做咧，先会啱啱好去触动到人哋咯。咁所以系难做嘅。咁咧但系佢嗰段戏做得好好，真系好好。咁我首先觉得，哇，原来佢。系啊，做佢做得好好嘅喎，觉得佢应该攞时候，就系呢段都应该攞咁样。咁所以即系呢一段系我头嗰五集，即系睇一段，我觉得好即系好触动到我个心嘅一段戏啦。咁样，咁我都系非常之精彩。咁好啦，咁头嗰五集咧就好多都系感情戏嘅。咁当我喺我哋个 group 嗰度好低调咁样推荐嗰阵时候咧，咁其实都系讲紧一啲感情戏啦。咁其实同埋讲紧大家都喺度谂紧去食人嗰度系点样食法啦咁样。咁有啲人就觉得好似好大量嘅 symbolic 啦，即系因为佢食人嗰时佢唔会真系食俾你睇噶嘛，你唔系真系谂住去食俾你睇系嘛咁样。但系佢就用咗即系嗰个镜头之后咧转，即系佢喺个雪山嗰度落咗刀之后咧，佢一转咧转个镜头就系黄德斌切紧鱼生啊嘛，跟住林宝仪就错误咁食咗一碗有肉嘅粥啊嘛，同埋陈豪食生嘅牛排，你即系你讲翻，即系佢哋做咗呢一件咁即系违背即系人性 本善的这件事之后他们行的路是什么路咯、嗯、即一个就是大家现在都很明白了，即林保怡的角色就是他一路都很自责、嗯、所以他要用为一些、即蚁民抗争来、即赎罪、 嗯 咁而阿陳豪咧就行另外一條路嘛，佢要相信，佢要由世界係好污好污穢啊，好好醜惡啊，佢要壞到盡嚟 justify 嗰陣時食過人啊嘛。咁而阿黃德斌咧，佢就因為佢就冰封咗嗰段咁得人驚嘅記憶咧，所以佢就變成一個而家好似最幸福嘅一個男仔。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呢個戲發展落去，佢一定會記得翻。 嗯， 佢就係落刀嗰個人。 嗯， 就是他就是第一个在病到昏昏沌沌迷迷糊糊第一个，因为你病到最病的时候你就是做的事就是你的本性，就是 suppose 是这样假设、嗯、之后他的本性就是最残酷的。 嗯、 那 这个即是这个冰封的记忆，那这条戏一路发展下去，那他一定要记得回的了、嗯、所以他最幸福的，他最拉尾我们现在会即、就是会见到他越幸福或者见到他们三个越好，就会想他们这件事要滴勾翻出来的时候，即是那个戏剧的张力会是怎样。那我觉得这一套戏呢是不可以看任何 TVB.com 网上介绍，因为写介绍那些人呢是不懂写的。是啊，他写不到那种味道出来的。你看到那些剧透啊，或者看到那些人物介绍呢，你会觉得怎样啊。他们不是，他们是不识写的，是啊，咁他们写不到那种味道出来，所以我是完，即是那些人物关系图都是奇怪的，即是不需要看的，即是什么先有后敌啊，那些呢，因为他们用一贯 TVB 的即是 promotion 的方法来写咯，所以其实就大家可以不用看的。咁、 嗯、 到这第六第七集呢开始多人讲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套戏开始批评社会啊。咁咧就即系开始咧去讲一啲大家冇諗过 CCTVB 夠膽讲嘅嘢啦。就开始譬如话应该係第六集咧，咁啊佘诗曼咧佢咪捧咗一个录音机喺度收嗰啲声嘅。咁跟住佢咪撞到阿林保怡，跟住林保怡就话咦你又做人肉录音机啊，你唔好讲到我好似嗰啲政府官咁样啦。两年前就讲林公公啊。即是开始有这些对白出现了。那去到其实第七集我就觉得比较沉闷一点的，在播过这么多集里面。那但是第七集有一段呢，就是我今天见到 Facebook 最多人剪出来的一段，就是 Rock and Roll 精神究竟是什么东西。就是那个 Joe Jr. 呢在说我们 The City is Dying 那段呢，那其实他是几说教的，他讲得出。即是我觉得那段以戏来讲不是那么好看。大家咁驚艷啊，剪晒出嚟 ,po 晒喺 Facebook 就係、是、佢話啊 ,TVB 啲人點會寫啲咁嘅戲㗎，點解會講一到講真說話，即係呢大家嘅要對 TVB 嘅要求呢已經係低到呢，冇諗過佢會講真嘢啊，冇諗過佢會 touch 到真實嘅社會嘅少少，佢都冇諗過，只不過係一個Joe Jr. 坐喺个楼梯度，同阿佘诗曼用一个咁平庸嘅方法讲嘅一段说话，大家都已经觉得好惊艳，要剪出嚟，系咁 post 上 Facebook，post 上 YouTube 嗰度。只不过佢就系话，我哋就系一个倒模嘅社会，人人都系中意同一种音乐，中意食同一种嘢，同埋行同一种人生。咁只不过系讲段咁嘅嘢，即系呢啲嘢咧，我喺小说度写过九万几次啦。用更有趣的方法写，我意思是即是用更有趣的方法写过九万几次啦，即是譬如大家可以看我的超女现形记啦，咁呢就亦是大量有讲呢一啲，即是大家唔敢同即是唔敢同人哋唔一样嘅、 嗯、 即是嗰种咁样嘅即嘅现象啦，咁、嗯、但是在即这个戏里面就是这样讲出来，大家已经觉得哇这套戏要极力推介了。那我也只是讲即是 Rock and Roll 的精神，就是要即是 反对呢个建制啦，要独立啦，要爱啦，要自由啦，要勇往直前啦。咁其实佢都好平板咁样讲，即系佢冇乜特别设计，佢只不过系就系话佢做节目嗰阵时候，最拉尾节目嗰阵时候讲嘅一个肺腑之言啦，咁样跟住大家亦都要剪晒出嚟咁样摆喺 Facebook 度。咁所以可见大家即系有一群嘅观众咧，佢哋系对于即系呢一类咁样嘅内容咧，有一种渴求嘅心，即系佢哋会觉得。有人讲佢哋就感动，就算佢唔系讲得好好，我反而觉得第七集系麻麻地，就系我觉得呢一啲嘅，相信系周慧明好想讲嘅嘢，佢揾唔到一个 dramatic 嘅方法讲，就咁讲出嚟啦咁样，大家都 buy 啦咁样，咁所以就呢套戏我哋会继续睇落去啦，咁希望之后咧就唔会增产啦，因为咧有人话咧即系妈妈睇唔明。妈妈问咧，其实系咪三个人杀咗佢，跟住争咗佢啲财产喎？系啊， 都系争产。 我觉得都会有争产嘅可能性咩？即系邵美琪嗰条线， 会 佢同佢家姐 哦， 有钱人嚟。 而家冇同佢家姐争啊嘛，之后都会争。 但系我都会 系喎， 死咗嘅角色噶 陈红烈， 陈红烈应该会系 佢死咗个角色系因为佢拍拍下佢真系过咗身。 唔系啊， 佢入即系我话呢、這个佢入边有角色关于争产。同佢家姐嗰 个哦，因为而家佢啲财产卖，即系$2卖咗俾佢家姐嘛， 但系冇钱， 但系都仲会 哦，即系都要增产嘅 可能性 哦。咁我哋都系继续低调推展啦，因为如果佢万一佢一增产又俾翻以前增产嘅时候，我都会只系可以兜得翻话，我都系低调推展嘅啫，即系睇住嚟推展咁样咯。咁但系假如呢套戏，因为我都唔知佢有几多集，但我相信佢唔系20集啦。咁因为佢曾经 supposedly 系台庆剧嚟噶嘛，咁同埋以前阿周明嗰啲呢个 team 咧，佢哋系会生产80集珠光宝气嗰啲嚟噶嘛，咁所以我都唔知佢会系几多集啦。咁我哋会走着潮，因为佢都会有法庭戏，我相信，因为即系嘉明呢个角色，即系佢应该会即系俾人发。即係可能屍體屍係啦，佢個死因會上法庭啦。咁嗰啲法庭戲又會唔會變翻一般嘅 TVB 法庭戲啊？咁樣即係我哋呢啲，我哋都係低調咁樣推薦啦呢套戲，係冇？咁就但係即係我都會一路 keep 住睇呢套戲啦。咁同埋因為其實我講我中意嘅電視劇咧，就會講到眉飛色舞咁樣嘅。咁我都上過嗰時 Our Radio 嗰個美劇。檔案嗰度講我最喜愛嘅 Second City， 同埋 The Suicide 講到即係非常之大家都好相信我係好沉迷呢套戲咁樣。咁咧就如果我哋繼續睇落去嘅時候，咁睇到呢套戲入面有任何覺得再值得分享嘅嘢咧，咁可能再揾埋皇上啊同埋皇后啊去傾啦。咁希望皇上就唔好介意啦，講 TV 嘅電視劇竟然冇講過。咁咧，只要话俾阿皇上听咧，我哋呢度嘅美少女嘉宾一号同埋美少女嘉宾二号咧，都系皇上嘅 fans 嚟嘅。快啲讲翻几句同皇上嘅咩啦？ 你快啲写好你嗰60000字啦！ 因为我爆咗啲唔应该爆嘅。 咁好啦，咁咧呢一集特别版嘅《恋爱小天后之天与地》咧，就我哋而家录咗几多？ 43分鐘㗎喇。 咁我哋就今日錄一節啦。咁就至於戀愛小天后同埋笑死朕會喺邊個平台嗰度即係播放呢，咁相信12月初嗰個禮拜就可以公布㗎喇。咁呢一段時間好多謝所有嘅 fans 呢幫我哋做咗好多嘢啦，即係話打包以前嗰啲節目可以 download 啊，笑死朕可以上到 iTunes Podcast， 我好想戀愛小天后都可以，我唔知點可以做。呢条 I 得唔得？就摆上 YouTube 啦，同埋国内咧有听众咧系即系喺我唔知嘅情况底下咧就开咗呢个土豆网咧，就逐集逐节咁样 upload 晒咧，我非常非常之感动啦。咁就希望即系大家都会 keep 住啦。咁我哋就都会 keep 住努力做好呢个节目啦。咁我会翻去咧赶埋本书啦，就希望12月尾就会有新书。咁下次嗰几集咧，我就会开始分享我新嘅小说嘅内容俾大家，即系呢个新嘅小说嘅构思啊，同埋佢个古仔系点样俾大家听，好冇？好啦，咁我哋就请神秘嘉宾美少女一号，唔知道要为咗唔爆你个名字出嚟，快啲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拜拜。 你睇下呢个嘉宾几容易做，佢都冇乜讲过嘢。咁我哋神秘美少女嘉宾二号推咪完，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拜拜。 系咪好性感咧？好啦，咁下次再见啦，拜拜。